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啊。 嗯，我们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好， 是不是？相信大家现在都玩的应该挺高兴的。 那当然了 啊， 那当然了。 为什么？ 正好利用这段时间， 嗯， 跟家里人好好的聚聚。 哎，对对，好好， 因为平时大家都很辛苦嘛。 对。哎，今年肯定有一个特别火的地儿，在北京。你知道我要说哪儿吗？ 啊，人太多，我就不参与了。 啊、环球影城 是 是 是，是 不 是, 是？ 哎，我问了几个外省外地的朋友，人家张嘴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环球影城。 啊，是是是，因为这就是咱们家门口的这个旅游度假区嘛。 哎， 但是是这样，第一呢。人太多，我就不跟着掺乱了。 好、 这是第一啊。等人少的时候， 人少的时候估计 平时日子 啊， 哎，可以去。 估计得明年了。 是、第二呢，是因为我在国外的环球影城 玩 过 啊、 哎对对对， 觉得意思差不多。 也不是，我用同样这口吻跟去过的人、 啊、说，不一样。这边那街上游行都是那个二人转， 不不不，人家跟我说了几个人说，哎。你当初去的那个环球影城有哈利波特吗？ 你去的是哪儿？新加坡的、 澳大利亚的。 澳大利亚的。 哎，我说没有。 哦，澳大利亚那没有哈利波特。 没有没有。然后人家又说，咱们这儿有功夫熊猫的，你去那儿有吗？ 哦，那边也没有。 我说也没有。 哦哦哦。 人家说这边有小黄人，你那儿有吗？ 啊、小黄人，你去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播呢， 对吧？ 啊， 我说也没有， 也没有。 后来人家说。那得了，嗯，你跟没去过一样。 哦， 不不不，我说我去那边的有几个，咱们这边有 侏罗纪世界应该有。 不不，侏罗纪世界这边那边都有 啊。 我说那个就叫 变形金刚 ，West West West West West West 是什么？ 西部， 西部， 哎，西部。就当初有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呢是，就是演那个、 演什么？ 演那个， 凸显年龄大了啊！现在怎么都想不起来 啊！就很有名的一个黑人演员 哦哦， 然后经常枪战啊什么的那个， 哦哦 他 丹泽尔华盛顿 不是不是不是、哦、另外一个黑人演员、 哦， 就是他前一段时间刚刚演了李安导演的一个， 不知道你就说吧，说这电影吧 啊，是是是，就是讲西部的 哦， 枪手。 啊， 西部的 啊， 他主演的、 啊， 所以就根据这个，人家主题乐园里有 哦、 啊，所以你哈，各有得失吧。当然了、 啊， 咱们自己家门口的这个，未来我一定会去 啊 啊，只不过就是现在人太多 了。对，现在一是人太多，二。当然了，里边那个各个娱乐项目，我看最近呢，网红啊，包括咱们台的记者也都去体验了， 是是是， 人家也给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啊，人家说那玩的什么的，好多人体验还是非常好的，是吧？然后人说也主动的亲近中国，有很多中国元素在里头，是吧？但是我那天看见一个吐槽的，就是说环球影城里头它不是有自己那个酒店吗？环球影城那个酒店啊，然后拍了几个，是那个价格得应该得是1600-1700一晚上的那个房间啊，这按说在北京1600-1700也不算便宜的房了啊， 还好。 你进去以后，他说还是什么中国主题什么的，说那个颜色弄得特别的吓人。它是红色的灯笼里头啊，就是挂的那个红色的灯，绿色的那个墙还是那个被子啊，是什么绿色的？国外好多人呀、啊、就觉得这就是中国风，因为咱们出去以后那个 Chinatown 啊，那个餐厅里头不管什么节都挂红灯笼，是吧？里头恨不得都贴个喜字儿，他感觉这非常中国。国外的人觉得这就是中国元素，所以国外的设计师在设计他们那个酒店的时候，那个房间呀，就按照他们的那个想法来做的中国元素房。但是所有的人进去以后，都觉得这个房间的这个配色呀，在咱们正常的 人住的房间里一般不会这么出现、嗯、就是颜色非常奇怪、啊、好多人就说说外国朋友永远无法正确的运用中国元素、啊、 是是、嗯、这不就类似于像泰国那边也有一个、 嗯、 中式的主题酒店、 嗯、 也是按照这个风格做的、 哦、 包括在外国人的眼里头他觉得东方的文化和色彩应该是什么样的、 嗯、 就类似于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刚刚上的那个花木兰电影版、 哦、 刘亦菲演的那个、 哦的哦、 哎对一样啊你看完了以后觉得、哦、 什么玩意儿 这怎么 是不是 我们这妆怎么都是化成这样呢、 哦、 哎对所以这个单聊、 哦、 但是呢我看了另外一个介绍呢就是说这个主题乐园呢咱们的分成占比是相当高的、 嗯、 大概超过了70%、 嗯、 而且呢预计应该是3到4年回本 哦 一年流水大概超过1500亿 啊， 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 是为咱们的税收做很大贡献。 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 还是大家应该多去玩一玩。 是是是，感受一下还不错。 全世现在世界各地去不了了，全北京玩一玩，只要疫情一直非常稳定，大家能正常的去， 对， 嗯，还是值得一玩的 啊。 那个酒店住不住的，大家就自己思量吧。因为我看到网上好多人测评，里头还有一个比这个。环球影城那个酒店还贵一点的那个诺金、 嗯、 也是它其实是同一个开发商做就是一个金主开了两个、 嗯、 说诺金还可以但是诺金更贵诺金可能同样的房子要2000多了这个对于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咱们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 嗯、 你在里头住的意义真不是特别大 那当然了 对吧 那当然了 因为它交通首先很方便 是 对吧二你那个房间呢咱们实话实说啊就是我看网上那些人做测评拍那些图片、 嗯、 花1600-1700住那样的房间、 嗯、 莫不如您附近找个什么希尔顿呀、啊、什么那个通州那边有很多五星的酒店、 嗯、 可能比那个还好、 嗯、 然后价钱可能比那个还要便宜、 嗯、 而且距离也不太远、 嗯、 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如果有外地朋友来 嗯 尽量是不是考虑一下如果就想体验一下也可以、 嗯、 但是性价比不高看起来那个酒店、 嗯、 但是值得玩 哎 值得玩的。 对对对 嗯 啊 嗯 来来来咱们说个减肥的事儿啊、 嗯。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医药所能量代谢与生殖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 嗯 啊反正人家联合了一个世界的团队吧、 嗯、 人家有一个重要的发现。运动会降低基因代谢水平。 哦， 降低运动带来的燃脂效果，这种现象呢，在肥胖者和老年人当中是最显著的，其中对肥胖者的影响最大。相关的研究成果呢，是8月27号发表在《当代生物学》上的。BMI 指数、 嗯、 也就是身体的质量指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个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一般来说呢，当 BMI 指数在20到25之间是正常的、 嗯、 超过25就超重了。30以上则属于肥胖。 嗯， 研究团队呢收集了1750名成年人的数据，这些人的 BMI 的值分布在12.5到61.7之间。 妈呀。 啊，差距有点大啊！分析发现，肥胖者的这个 BMI 较高啊，运动燃烧热量约一半，均被抵消掉了。 嗯， 静息代谢减少了49%。相比之下 ，BMI 正常的个体只有28%的运动耗能被抵消了。 嗯， 人一天的总能耗由基础代谢和日常活动。能耗构成，当一个胖的人的这个运动消耗每消耗100卡的时候，他的静息代谢会减少49卡，总能量支出只增加51卡，而一个不胖的人运动消耗每消耗100卡，其总能量支出会增加72卡，即与不胖的人相比，肥胖者的运动效果啊就差 哦。哎，那到底让人运动不运不动？ 不，还是得运动， 还是得运动， 还是得运动 啊！ 因为运动你主要是有很多的那个方向嘛。 对， 你比如说有人运动就是我想增强我的体魄 哦， 对吧？ 体魄 就是让我自己变得更健康 啊，健壮。 哎，有的人说呢，我就是为了要塑形 啊， 哎，我为了减肥就、 啊、 哎呀，各种原因嘛。当然那天我看了两个跟健身和减肥 相关的那个社会新闻，看完了以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一个呢就是咱们就不说是国内哪个城市了啊，说有一个护士，这个护士呢，你想我年轻啊，我想减肥，于是呢他在家里天天跳绳，跳绳给自己的一个量还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并不是说啊，不就每次就跳1000个， 1000个不太多， 因为初级的嘛， 初级 对吧，一开始就在家跳1000个，跳跳跳，哎，突然有一天觉得左腿这个膝盖疼， 膝盖疼， 哎，后来就不跳了，不跳了，歇了，歇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起床，哎呦，对不，左边的腿动不了了， 真的呀， 哎，就不行了， 哦。 那你想，他作为一个护士，还是有一些 人家基础的医疗知识， 是是是。于是说不行了 啊， 就去医院，就得拍个片子嘛，看看怎么了。一拍，你猜， 我跳绳还能跳，顶多就是抽筋了呗，还是怎么？ 骨折了。 这时候咱不该笑啊，但是这个情况太少见了， 对吧？ 怎么能跳绳跳骨折了的？ 所以这就是寸劲儿， 寸劲儿。 哎，也就是说，一开始我还想，哎，一般跳绳啊、运动啊，如果有什么问题，人都说仅听医嘱。可人家当护士的，多多少少人家没吃过也得见过呀， 对对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得相对的科学减肥。 对，我觉得他可能姿势什么的是体态问题， 哎，对对对， 要不就是体重太重了， 有可能， 对吧？ 有可能。 但是我周围可见过很多体重也挺大的人，关键1000个，说实话真不 多， 啊， 不 多，真不多。 但人家初级阶段， 因为我 刚开始减， 你看咱们还有一个同事叫高磊，高磊这么多年，我认识他这十几年啊，每年尝试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 都失败了， 都失败，哎，真是都失败了。最主要我给高磊总结就是，高磊可能对于这个甜食的这个 控制 程度控制不了，就是每次啊，你看原来咱们办公室一旦谁过生日都会拿一个蛋糕，一般人就浅尝辄止，说是给我来个小块的，高磊只要剩多少都能吃了。我就一直瞪他，我说高磊别吃了，控制不住啊！你就看他咔一直在那吃，这些年我眼看着高磊，哎呀，那练的真是很辛苦啊！就是有一阵儿，他每天除了早晨起来要去正常的练力量啊，每天下午跑1个小时， 哎呀， 每天跑啊，而且那一阵儿， 哎，可以啊。 哎，这运动量真不小了，咱实话实说啊，早晨练1个多小时力量，下午再跑1到2个小时，而且还不是说那个3速4速，人家那是8-9速正常的跑啊，就是跑那个一跑步机一跑跑1个小时，那一阵自律到什么程度，每天比如吃多少个蛋白，然后只吃胡萝卜和牛肉还是西红柿和牛肉，在饮食上也非常控制，就是不瘦。哎，这奇了怪了，没说说李杰。到最近，这都10年以后了，高磊其实在心中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放弃自己了，觉得自己再怎么减也减不下去了。人家开始跳绳，他一开始跟我说，我俩同时跳嘛，他说一开始他跳2000，坚持了1个月有效果，瘦了，现在加到4000，慢慢加到6000，就是一天跳6000个啊，这个其实需要跳挺长时间的，一般跳2000-3000个。我和他算过，大概就是你加上休息的时间，1个小时左右。其实运动量真的不小了啊，1000个真的也就是您代歇代停的跳个半个小时、20分钟，因为一开始你有体力足，真的不算大运动量，是不是啊？ 那另外那个也跟减肥有关系，说有一老哥，他在家里正看电视呢，突然一声巨响， 一声巨响， 给他吓的 啊， 然后天花板上露了一条腿， 也是跳绳跳的是吧？ 后来，你想楼上说也是在家健身跳绳 哦， 把房板跳塌了，真事儿。 这说明是应该找开发商，还是应该找谁？ 不知道， 体重太大了，是不是？哎，但是确实11的时候，大家如果说不出去玩，就在家待着的话，其实运动挺好。 对， 跳绳现在多种形式。有的人说我那个脚底下老拌蒜啊，这个特别影响我跳绳，跳俩歇俩，跳俩歇俩，我不想跳了。现在我见过有那种，就是他也是跳绳，但是中间没绳儿，一边一个棒儿，然后前面连一个小段，有一个圆球。 假的， 跟流星锤似的，就是你也悠，它也有这个重量，但是不会你跳不过去它停，只要你跟着这节奏跳，就行。还有呢，有一种是更高级一点的，就是有的人跳着跳着不知道记多少数了，哎，我那天看人有一个高级跳绳啊，你悠起来以后，它会在你的眼前有一个数，自己动， 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它那是有电的， 抬头显示， 就好像是一个，哎，抬头显示， 哎呦呦呦， 特别高级，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大家反正多动一动确实挺好。我看就是前一阵去什么环球影城啊，欢乐谷啊，好多朋友在这假期一玩不玩好几天嘛，他们那种都得， 对， 哎呀，平均一天也是两三万步啊。 嗯， 如果你要是这几天能玩这地儿， 嗯， 其实也是挺减肥的， 哎呦， 是不是？ 哎， 哎，你想一天两三万步，你这么走，那也要点体力的。 哎呀， 是不是？ 人家叫迈开腿还得管住嘴， 对，管住嘴。 你光迈开腿了，嘴没管住，那一样啊。 对，大家反正经常要出去玩啊，假期的时候，大家其实多看看那些游乐园里需要用到那些电影，其实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啊。 嗯， 因为电影明星好多人家常年都得保持那个 对对对 很好的那个 身 材，身 材，嗯， 有的都五六十岁了，夸一拖那还是八块腹肌， 嗯， 不容易，是不是？也从里边大家也学一点。哎， 哎呀，那都是为了拍戏， 都是为了拍戏， 提前两三个月练的， 练的啊。 看那天我看了一个，那个按我们汽车圈人都叫那个。叠版照片， 叠版照片， 哎，就类似于， 啊，上面都蒙着布的，那个， 哎，要新出了， 啊， 哎，就拍一个，啊。那天看了一个照片，就是《速度与激情》的男主角， 哦哦哦， 啊，就那个光头老哥， 啊啊 啊，这两天正跟全家人一起在某地度假， 哦 啊，人家在游艇上， 啊， 火 特别胖， 那个胖啊， 受不了了， 哎， 是不是？ 就跟戏里那这俩人， 所以当演员非常不容易， 哎。一会儿胖一会儿瘦， 对，这个你想一会儿胖一会儿瘦，这还也需要非常大的意志呢， 是不是 你看去年还是前年那个休·杰克曼不是说 啊，他不再 再不演金刚狼了， 是吧 再不演， 就因为他老得练， 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也那个每天要保持那样严格的饮食和训练呀， 嗯， 对我来说现在确实 是 负担有点有点太大了， 是 所以我也不演了， 对， 我就演点别的就得了。不过还是希望大家总体来说体脂率下来一点， 嗯， 然后身体强壮一点， 嗯， 无论您在哪个年龄， 嗯， 它肯定都是有一定好处的，是吧？ 谁说不能承受生命中的感动，最美丽的梦，你的双手有多普通，当时我无法形容，放下才明白爱情有多痛，你一路背着我，累到我也学感动，不够爱我的人再美双眼是为什么想起你走那么红，你能够痛彻对我，难道我能假装不懂，全世界看不起你，难道我就能对不起你，就是爱看你这样子，样子还有什么关系，全世界看不起你，那我就能骗我自己，爱情不止一场欢喜，你不只是一个回忆，拥抱你我就会舍不得呼吸，生命中的感动，我们拥抱过东京最美丽的梦，我的一双眼为什么轻轻地想起了你初恋的瞳孔，你能够痛彻对我，难道我能假装不懂，全世界看不起你，难道我就能对不起你，这样子 情让人不分轻重，不能承受的回忆就留给东京街头保守秘密。 新闻也可以很有趣，大城小事周末版。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十一，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啊，比如说出去玩，或者有人说不不不，我就在家待着了。那可以跟您说说接下来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啊。手拿一个剧本，在游戏的几个小时当中扮演一个角色，与其他玩家一同沉浸式演绎一段这个故事，并且完成案件的推理，这就是时下非常流行的剧本杀。 王维玩过吗？ 没 有， 类似吧。 玩过杀人，没玩过剧本杀。 哎，对对对， 啊， 类似的 啊。 今年这类游戏火，剧本杀作品的总量呈井喷趋势，也引来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尝鲜者。吴女士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不久之前呢，她在学生的推荐之下一起尝试了剧本杀游戏。在体验了一次红色主题剧本杀之后，吴女士就觉得哇，好震撼。以前啊，我觉得这就是孩子们玩的一个游戏嘛，现在不仅觉得有趣，而且吧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就在大批的新玩家入场的同时，也有一些老玩家脱粉了。有人就说我从2017年就开始玩剧本杀了，从国外翻译过来的本子一直到本土咱们自己的我都玩过，堪称骨灰级的玩家呀。小苏就说以前啊几乎都是每周末打卡一个新本子这么一节奏，但是今年开始玩的越来越少了。他坦言啊，主要是惊喜呀少了。说以前啊本子不多，但是步步精品，现在很多号称独家版本啊，这个品质的，但是一玩就让人大失所望。而且呀，店越开越多，质量良莠不齐，所以一体验就觉得哦，越来越没意思了。 对，哎，现在剧本杀真的是一个热点啊，当然这热点渐渐确实有点降温。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剧本杀的相应的问题，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咱从外国学过来的这么一个游戏的形式啊。哎，去年因为到今年吧，一直疫情，疫情的时候， 所以很多的影视作品，哎，它没法投拍。 有几个行业是受冲击非常大的，一个是有人说是做展会业的，还有是做演出的，这两个冲击都比较大，包括很多开影视公司的，因为你一拍戏就要大规模聚集，这个很多时候又不允许。 对， 所以呢有好多，咱不说这个影视从业者算是失业，半失业状态。 对， 半失业状态有很多那个写剧本的人啊，当然不是著名编剧，啊， 也得转行嘛。 人家说我也得生活呀，那剧都不开拍，那时候我去年那本子还人说还摞着呢， 是 还没拍，那怎么办呀？接点这个小活吧。 就开始写剧本杀。 嗯，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剧本杀的剧本啊，呈现了一个井喷的状态。 嗯， 原来可能全国大家玩就那几个本啊， 对对对， 就非常经典的那几个本， 对对对， 到后来突然出现特别多。 嗯， 出现特别多以后呢，还出现几个小问题。 嗯， 就是一是这东西好与不好， 嗯， 你光看你可看不出来，大家得玩儿。 对， 就是我也有几个朋友他是开这个的啊， 嗯， 人家说买一个本回来，比如说咱们这合伙人五六个，或者大家得先把这剧本啊玩一遍， 嗯， 玩一遍，因为你都是专业玩家，你接触这么多本了，你就知道这本哪儿合理哪儿不合理，哪儿需要改动，你处于内测阶段，然后把它弄圆满了。他说原来那些经典本啊，你几乎不用动，人家那里头设置的就已经非常科学了。 嗯， 说现在的好多本呢，因为他原来不是干这个的， 嗯， 就像你说那个跟人家说评书的留那个扣，留那个伏笔留在哪儿，他和这个等于隔行如隔山呀。你写电视剧可能每一集结尾写到哪儿你能行，人物设置你知道怎么弄，这个可能那些专业的编剧他还不是特别懂，起码目前有一部分人没有摸着门道，说那个里头设置的有的时候就漏洞百出。但是存在一个问题，现在因为大家都在抢这种所谓的独家本，因为你看都是你玩这个我也玩这个，那谁们家有一个别人家没有的，你总能吸引一部分人。 对， 那你怎么有这独家本呢？从去年开始有各种各样类似像展销会一样的， 有有有， 就是真是卖剧本杀的展销会，人家有一个行业组织了，就剧本杀行业组织，每年人组织开这种展会就卖这些本儿。这些本儿你得买回去你才能玩呀，你才能试出它好不好，可不是说回去我觉得不好，王伟你这写的不行退钱。王伟说凭什么呀，你都看完了你现在说不好，万一你心里觉得好的你都学会了给我改一改，不可能啊。所以都是闭着眼，闭着眼买，买回去以后好与不好就是撞大运，说出现了很多， 至少得跟电视剧电影那样，你得有个宣传片啊， 宣传片 样片对吧， 样片你怎么玩， 精简十分钟的， 精简十分钟， 哎 哦， 你比如说你这个本儿 啊， 比如说 啊 五十页， 五十页， 哎你从这里精挑细选了两篇 啊， 让我露一眼， 让你露一眼， 哎 啊！ 我一看哇，好吸引人，行，我要。 现在给你的就是这个呀 啊！真的， 你看咱们有好多电影，给你看宣传片的时候， 啊、 一分多钟，你就觉得哇，这必须得看呀， 嗯、 是不是？你进去哇，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一个小时电影剪一分钟集锦，剪不出来吗？这也是人都专业编剧了，给你写一五十字的简介，你都能掏钱，说明人这简介肯定是细。 哎呦呦呦！ 但是真玩起来是不是那么回事？ 嗯。 就不一定了、 嗯、 所以现在这个等于这个浪潮我感觉渐渐的要过去， 哎， 是不是？ 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因为干的这个人太多了 啊、哦、 以至于就差意思了， 嗯， 哎，真的真的、 嗯、 而且你想，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离咱们单位比较近的啊，像那个、 嗯、 那个过了大望路 哦，通惠河高碑店那块、 哎、对对对，那一片全是干这个的 啊， 那都是影视公司 啊， 但是我又交着房租啊水电，我还养着这么多人，那我这剧我也拍不了，我干嘛呀、 啊、哦， 那我就转行干这个 哦， 哎，真的，你就现在你晚上去那边，哇、哦，一条街 全是剧本杀，一条街 啊，杀一条街。 哎，我觉得这是刚才咱们聊剧本杀聊到影视行业，可能这两年有一个改变。 嗯 嗯，昨天还前天我看了一个纪录片， 嗯， 哎，就叫《地球改变之年》，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啊 嗯、没有没有没有， 我也推荐大家在十一的时候如果没事干、 啊、可以 看 可以看看这个片儿、 嗯。 它讲的什么呢，就是从全球开始在去年爆发疫情，三、 嗯、 月份大概全球都是在三月份开始、 嗯、 大规模的出现，就是大家居家令、 嗯、 全世界都在居家令， 都在家嘛， 对，居家令以后， 嗯。嗯， 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改变？ 哎呀， 哎，人家那个视角非常独特、 嗯， 拍的是什么？拍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动物，没拍咱人。他拍了几个啊？ 嗯、 拍了一个是在哪儿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海湾里头，鲸鱼，拍那个鲸鱼，说每年那个鲸鱼啊，他们也观察。 哎，发现今年的鲸鱼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因为往年在那个海湾里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船嘛，咱们那个船之间沟通经常会用声呐嘛， 嗯， 说鲸鱼沟通，大家知道它也是一个赫兹的声呐， 当然当然，只不过是在水里， 哎，就是大家经常会那个频段会有冲突啊， 嗯， 今年他们发现，因为没有什么船了， 嗯， 说发现鲸鱼们之间会出现远距离的交流。嗯，而且呢会出现大家合伙作业。 哎呀， 原来说没有见过，说原来之间啊大家几乎是各干各的，因为和那个船呀什么这些声呐它是互相冲突的，所以之间很难实现沟通。说今年出现了几头母鲸，大家一块儿通过沟通来集体捕猎的这么一个情况。哎，这个说原来是非常罕见的啊，说已经很多很多年就没有出现过了，就是因为今年没船了，人家沟通一下畅通了，还拍了一个小的豹子，说是在非洲大草原上，说非洲大草原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其实是非洲旅游的一个热， 对对对， 就是看那个动物大迁徙， 对对对对对， 然后开着越野车看豹子捕猎，这是那边的一个重点的项目。他说豹子捕猎也有一个大问题，因为豹子虽然是食肉动物，但它其实在草原的食肉动物当中它相对处在一个弱势的状态，它又是一个单挑的动物，单挑打不过狮子，然后呢群殴打不过人家那个什么土狼猎狗那一帮人，所以它又要哺育下一代，经常会出现一个好不容易费了半天的劲抓住了一个猎物，但是他的那个小宝宝他得把它藏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起码离你是几百米以外的，说这时候当他捕猎了以后他出现了一个两难的选择，说我回不回去叫我们家孩子，应该是叫他哎吃饭啦是吧，但是呢我回去我可不是把这猎物也拖回去，他没那么大劲儿，拖不过去，说我如果不拖回去呢，这猎物搁这儿头上各种食腐动物，包括周围的那土狼什么都贼着你的，你一离开你就等于白打了，你回来可就没了，说如果我不离开守着呢，我这么原地叫呢，他也听不见，他也过不来着，所以往年豹子的那个成活率包括幼崽的成年率都非常低，他说因为今年没了，没有游人了，说豹子会有那个类似小猫叫那种嗷嗷嗷那种声音，他说现在在三五百米的距离，豹子妈妈捕完猎以后通过这个叫声，三五百米以外的那个小豹就听得见，寻声就能找过来，哎，就能吃到这个猎物，说这个在往年也是看不见的，说这个也非常有意思。还有我们的近邻日本，这大家经常去日本玩，去奈良喂小鹿，是不是大家都拿那是什么 糯米的那个片啊， 对对对对， 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 说拿那个喂小鹿是每个去奈良的人的一个保留项目，大家都得玩，而且都得那个拿着照个相啊什么的，觉得特别可爱，所以新一批的鹿啊几乎已经没有野外捕食这一项了，因为这么多年都是每天有好多游人抢着喂，说已经吃的都饱的不能再饱了，今年突然没有游人了，说没得吃了怎么办。然后就是一开始啊他们拍那奈良那些鹿，说一开始也出现了一点恐慌，因为有几天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了，那鹿也饿呀，说突然有一头年老的鹿这个时候站了出来，站了出来呢带领鹿群就走出了那个寺庙，走出了那个寺庙他们就跟着呀，说这鹿到底要干嘛，也不能叫翻山越岭吧，反正大概是左一拐右一拐，你感觉他这个路线很熟悉啊，要去哪儿，走了有四五公里以外走到了一个居民区，居民区的边上有一片小草坪，现在只剩一小片了，但是在那片草坪上有鹿需要吃的一切东西，有比如草啊，还有一种他们叫什么什么蒿子，还有一种什么东西，说那几种东西在那儿，因为那一片鹿也本来也没有太多嘛，说在那儿有鹿需要的一切营养物质，说为什么这个老鹿知道呢，就是说在若干若干年以前大家还没有形成都拿这个糯米饼喂鹿的这个习惯，没有那么多游人的时候，这些鹿是在这一片，原来是一片很大的草场，现在盖成房就剩一小片了，说只有这头老鹿 还记得这一块是他们原来的觅食地，所以当时没有吃的以后，他带着大家走到那儿，还记得过了好多年，还记得这个地儿，到这儿来吃东西，也非常有意思。最后还讲了一个地儿是在阿根廷还是哪的一个海滩，你看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其实大家在海滩玩，是那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说海滩每年被人类占据，今年因为也不让来了，所以 海龟们今年的繁殖率增加了大概从20%-30%，就是原来都是晚上趁人都没了的时候他们才上岸，然后那个排卵，然后再偷偷的走，但是因为小海龟它孵出来的时候往往白天的时候，由于人太多的时候它有可能那个蛋没准就会被破坏了，或者就走不到海里边，说每年的成活率很低。但因为今年这片海域没有人了，成活率大大增加，这纪录片不太长，大概四五十分钟，四五十分钟就一直在讨论全世界各地的这些类似当人们休息了，这城市的车少了，船少了，都休息了以后，说是城市地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就最后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就是我们人类怎么跟自然界其他的我们这些邻居动物和平相处，正常相处，让人家不因为我们而生于律降低啊什么的。包括里头还有一个不是讲动物的，是在印度，说在印度有一个摄影师，摄影师拍照片嘛，每天他在他们家那房顶上拍照片，说第一次看到了远处的雪山，就是当这个风城令几周以后，因为工厂也停了，然后路上也没车了，他说他已经40几岁了还是30几岁了。 说，哎，特激动，拿下那个照相机就照了这个照片，说这简直太神奇了，赶紧叫他爸，说爸，你看那边那雪山。他爸说，我小时候确实也能干，已经好几十年没见过了，所以真的，地球改变之年，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从中也能够吸取一点点小小的教训吧，是的，对吧？特别好。 Here comes the time we hear a certain call, and the world must come together as on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oh, and it's time to lend a hand to life,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 God's great family, and the truth, love is all we need.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to make a bet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Let's trust we're making, we'll save it all. Your heart, so you know that someone cares, and their lives will be stronger and free. As God has shown us by turning stone to bread, so we all must lend a helping hand.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吧。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啊，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来，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吧。相信啊，十一啊休息的时候，好多的朋友呢可能会想，哎，这段时间我干点什么呀，要不然我买个电动自行车。 哦 啊、 嗯、电动自行车。 我也想那个相对环保一点嘛。 哎，也为那个蓝天做做贡献。 是的是的。 那里边也说了一句，说了我们中国的雾霾也变少了。 对呀、啊。 就说了一句、 哎、 那个片里。 是 是啊。到今年的10月31号，不符合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3年过渡期就满了。 嗯。 据了解呢，全市已经有800多家电动车的销售门店开展了旧车置换的活动，根据旧车的残值进行折价。那么门店对旧车残值究竟如何评估呢？并不是所有的旧车残值都是一个价啊。这家门店的经理就举例子了，他说车辆的轮毂有铝圈的，也有铁圈的，铁的肯定没有铝的值钱啊。轮毂的直径大小不一样，价值当然就不同。电机里面的这个磁钢有多有少，有宽有窄。电机瓦数也不一样，电池部分同款式的锂电池和铅酸电池回收的价格可以差10倍。 嗯， 铅酸电池呢远比锂电池要值钱，因此旧车折价也从200-300块钱到500来块钱是不等的。电动自行车的销售门店内呢，新车按照不同车型整齐的摆放，这个店呢对于车辆残值的估算比较客观，不会因为顾客选购新车价格高低进行浮动。而记者呢在其他的几家小门店探访的时候，多位店员表示说选的车贵啊，折价购车补贴也可以更高一点。 嗯， 一家店铺呢更是打出了至高折抵1000元的这么一个条幅。 哦， 一家门店的老板跟记者说，这其实呢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嗯， 折抵的价格是多了， 嗯， 商家在虚报一个高于实际的新车价值， 嗯， 那消费者呢并没占到什么便宜。 哎哎，我这两天也关注这个事儿了，因为周围也有朋友原来是骑那个旧的那个电动车， 嗯， 能开很快的那个， 啊， 很沉的那个， 嗯嗯嗯， 最近也换了。换了以后我还说，我说，嗯，咱们政府有那个以旧换新的那个活动啊，怎么没去呀？ 嗯， 他说，哎，不知道。二，那个车他想着因为也坏了，你找人谁给你往过拉，人家都不拉，因为车太沉也骑不动了，也运不过去，说叫我火拉拉过去可能那个以旧换新折那点钱也就折没了， 嗯， 但是最近我发现某几款那个电动车，嗯，就是新的国标以后的那个电动车， 嗯， 哎，在市面上大量出现，说明有几个设计人家大家还是挺喜欢的， 嗯， 确实现在能开25以后， 嗯， 大家上路那个安全的程度， 嗯，那高多了， 对吧？ 高多了。 哎，但是还看到一个问题， 嗯， 上了牌以后好多车又变样了。 哎呀， 是不是， 哎， 就是那个超过15也不响了， 嗯， 然后那个不让加座的地儿又加出个座来， 嗯， 是不是那个脚蹬子 按说应该都有的，后来也都没有了，是不是？这些我觉得还是留给执法部门的一个大的课题。 哎、对， 对， 对， 对， 对， 上牌那阵儿什么都那个合格， 对， 上完牌就不行了。 嗯， 这些车是不是以后也应该咱们那跟汽车一样？ 嗯。 出一个类似比如年检呀、啊、什么的那种、 嗯、 他如果每年那个拆了花五六百装再花五六百、 嗯、 他每年要折腾一下的话、哎、可能选择就不多 了。我相信在十一月初的时候 嗯 开始 嗯 那个严查的时候、 嗯、 哎这些都是算在里面的。 哦 啊一定是的你放心 啊、 哦、哎你放心。 哎 而且这个电动自行车啊那真的我最近一段时间在街上开车的时候反正已经看了不止一次了， 哦、 就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 哦哦、 啊，对对，所以呢，真的就是，既然我们的国标它有这个要求，一定是对我们的这个骑车人是有一定的帮助和好处的，对， 嗯、对 吧？咱们千万别说、嗯、没事儿，但凡有事儿了，您就后悔莫及、哦、除了这以外，我现在还发现、嗯、有一些其他的那些现象，就比如说，因为像我呀，跟涛子也经常会骑这个 共享单 车，哎、骑自行车、哦，但是呢。我现在发现了，有些朋友说，哎，骑共享单车没法带人 哦，对， 这差意思， 本来就不让你带， 哎、嗯，但是你可以上网上去查去，哎、 啊，带人神器是不是、 哎？ 你不是也动心了吗？ 是，我先是一看，哎，我说但凡100英里，我来一个 啊， 后来发现了 啊， 但凡让我看上的 啊，都不低于100， 200多 啊，200多你就觉得不值了、 啊，那当然就不值了， 你觉得价值观有问题，几百都不应该买 啊， 怎么还能讨论他几百？你应该马上举报他。 你说200多，那我再刷一个， 是不是200多能买一辆？ 对吧？ 是不是？哎，这两天我还看见了，刚才咱说那个电动车以旧换新， 嗯， 我那天看有一个媒体做了一个报道， 嗯。 不是电动车以旧换新，是电动汽车。 哎呀， 二手车到底折多少钱 啊？那 哎呀，我看了以后是他们找了两个车、 啊， 就是现在两个最著名的品牌， 嗯、 一个蔚来，一个特斯拉。说都是开了一年， 嗯， 99成新。然后人家那个人说是这车还是我们一个美女99成新的这个车，说特斯拉。多少钱？然后那个是蔚来，也是99成新，多少钱？都是就开了一年，这俩车原值一个是50多万，一个60多万。 嗯， 到了二手车市场， 嗯、 哎，都不是腰斩啊，都是直接那个蔚来直接人就给他报的最高的一个， 嗯， 都有三四波人就各种看， 嗯， 最高的一个给28万 啊， 最高的一个给28万，特斯拉那也是， 嗯， 20多万。 哎， 就是开一年就掉一半， 不不不， 妈呀！ 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个可比最开始的那个要强很多了， 这还叫强 了？那当然，最开始 没人收。 你想 T 打头的那个 啊， 最开始 OE 的 哦， 那个时候你不光说哎，我要买一个 T 打头 OE 的 啊， 同时人说了，您买这个就是一个裸车 啊， 我们这个有好多选配 啊。 就你要买它也画勾呢， 对对对， 然后弄一轮毂的，我们这里头方向盘要什么的， 啊， 也就画勾。你知道那时候带 OE 的最猛一辆车多少钱？ 不知道，80。 这80，你都选装完了，拿到手里来， 嗯， 至少超过160。 100，我的天哪！ 那个时候， 哦， 那好，那时候要开一个 T， 那很有钱， 嗯， 很时尚， 啊， 嗯，开两年。就我身边的朋友就那样， 啊， 他开了2-3年、 啊， 后来说了，嗯， 不想开了， 对，不想开了， 啊， 反正就有钱嘛， 啊， 就觉得这个没啥意思了， 啊， 然后又看上那个了， 就当玩具换着玩， 哎，你知道，就这2-3年、 啊， 然后去二手车市场，人家给他估，而且还觉得，哎呀， 给好大面子了 啊，那行行，我就收了吧， 20万，是吧？我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68万， 60，哇，折100万。妈呀！那我说这个一年 差远了吧？ 掉一半儿，这个还是算有良心了，是不是？哎，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好契机？我看完这个，我就想，如果咱现在买一个二手的，就只开了一年的， 嗯， 这种，比如说特斯拉，或者说蔚来，或者等等其他什么小鹏什么的， 特别好， 太值了呀， 特别好。 是不是？ 而且就算你说，哎，我就买一个二手的这个，相当于90成新的电车， 啊，对呀，啊。 然后再其次，那像电桩什么的，你可以不给我，我重新安一个， 嗯，对， 重新安也没多少，几千块钱， 对， 就可以， 啊，嗯， 挺好的。 对，所以这个真是一个捡漏的大机会。 是不是？但是好像卖的人吧，也不是特别多。 是， 但是就是说，这个折价率真的是我远远没想到。我觉得原来咱一块儿修车的时候，就说保值率再低的车，一年也不能腰斩呀、啊。一年跌三分之一，你就觉得这已经要吐血了， 哎、 是不是？就觉得这车怎么呢？我这九成新的，你一年就给我少三分之一，六十万车给我变四十万，那时候觉得我疯了，我不行了，这腰斩还爱要不带要的，真是。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可以线下的时候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去下载我们的听听 FM 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王维， 我是孙涛，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笑在脸上， 加油加油小姐们，那好多只啊，姐小九是你吗？ 云端长思明欢歌，同伴回故园，一生四方中 国庆出门花钱，好车主帮你省钱，优惠加油八折起，越加越优惠，新用户下单还能领加油洗车代驾优惠券，服务折上折，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